好，翻嚟星期二得到嘅第二节， 系 咁啊！神游讲讲开咧，咁啊，即系何氏兄弟就好叻啦，好聪明啦，系嘛？你用一间小小士多就卖，后屘自己开埋厂，即系攞住配方喺度自己卖，自己做批发啦。 其实呢个非常聪明噶， 好叻。 因为你一开始嗰阵时咧，唔好自己去投入太多嘅 effort。即係嘅資源啊，去買，你攞人哋先試咗市場有啦， 係啊 ，OK 啦，喂，再諗下點樣慳成本， 係啊， 啱， 大量生產啦，跟住咪自己攞條配方喺香港大量生產啦， 冇錯， 發達啦， 甚至同佢買咗條配方佢咯， 係啊， 嗱，我都有個朋友㗎，就係做類似咁嘅軟件嘅嘢，十零萬買個咁嘅配方啦，即係 program 翻嚟啦，跟住而家300多个客，每個客一個月收1000元。 系， 嗯，咪 三十几万， 佢 本来坐到收租佬嘅， 收租佬噶，系啊，咁呢啲咪生意咯， 不嬲 IT 都系咁嘅。 其实同印度神游呢个 case 咧，好接近嘅。不过即系当然啦，你唔可以成日咧，我都会话啦，生意唔可以吸出嚟嘅， 系啱啊， 一定要你自己嘅元素。 啲人就话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就遭殃啦嘛。咁你做第二个 咁，同埋你都要睇得准嘅，你要睇中嗰样嘢，真系有个 market 喺度嘛。不过小试牛刀咯， 你要稳正，真系个 tipping point 啦。 不过好多时咧，做生意系阴差阳错，叫做咧有心栽花花不香，无心插柳柳成荫。 系，通常都系。 嗱，美国咧有间公司，佢自己本身喺唔知系卖咩产品，我唔记得咗啦。佢咧就另外咧生產咗一樣出嚟派俾人做贈品，點知咧贈品就發達啦，就係黃箭香口膠。 嗯， 黃箭香膠本身實係生產出嚟咧係做禮物嘅，係贈品，即係你買乜嘢唔記得咗買乜嘢產品就送嗰個嘅。點知啲人話：哇！依個正喎，問佢買，佢調翻轉頭淨係生產黃箭就發咗達啦。 哦， 有好多事都系咁嘅。 系啊，即系你本身唔系想做嗰样嘢， 个 market 你 做咗下，做咗第二样嘢出嚟，你而谂住我嚟送 你，估唔到个市场想要啲咩嘅。 系啊， 因为 consumer 自己都唔知噶嘛，你唔系拎到佢面前，佢唔知噶。 系啊， 因为呢个系一个多向嘅互动， 系 绝对系真系蝴蝶效应啊！你发得出嚟，会变好多好多好多 factor， 会令到佢改变咗个方向。 系 咁，跟住你响嗰个方向，即系响开始成型嘅方向嗰阵时咧。你找緊嘅話咧，嗱當然係講下易啦嚇，你有咁嘅觸覺先就最難。 係 vision 成日講我哋， 係啱冇錯。 咁啊，你都要有，其實你個人都要有相當經驗先得嘅，即係可能都出嚟打滾過下先。我覺得係要咁先會培養到一個好嘅 vision 嘅。 所以 就唔係你就唔係一味就覺得自己眼光好就可以眼光好嘅。 當然啦，唔知㗎，做好多嘢㗎。其實我都第三節咯，會講下。 第三節再講啦。喂，咁啊嗱，想知道咧嗱，過年嘅時候咧，你咪翻咗你咪去咗泰國度假嘅。 係。 咁啊，好似啊泰國都有啲見聞想講下係嘛？ 係。 因為泰國咧嗱，香港好多人都中意去度假啦嚇。咁啊，有啲人一年去幾次嘅。咁我都好耐冇去過啦，因為都一段時間啦，咁遲啲有機會都去下啦，去旅行啊，咁啊唞下啦。咁你又講講你又睇到啲乜嘢啊？ 嗱，其實就泰國我就真係自己好中意啦，我一年都起碼一次去，即係你唔去，即係同日本一樣，你唔去咧係周身唔舒服嘅。 係 點解咧？因為其實咧真係平靚正。 係如果泰銖兑幾多錢啊？ 泰銖100兑22蚊港紙到。 係 嗱，講 22蚊即係點換翻？ 100蚊泰铢， 100蚊港纸换几钱？ 100蚊泰铢，我真系调翻转唔知啦。总之100蚊泰 铢，4个几 系啦， 即系4个几噶咯。 咁嗱，讲可以讲下价钱咧。咁我讲咗呢样先。就系我有一次咧，就同家人啦、屋企人啦、4个人啦，就去一个叫 Terminal 21，佢有个 food court 嘅。我就嗰度咧就买咗张嗰啲咁嘅佢食嘢咧就唔可以用现金俾嘅，你要先买张卡，嗰里面有啲代币嘅。咁然之后你买完之后，佢喺里面扣。咁我就買1000匹，咁啊大概220蚊，咁平均一個人咧就真係50多蚊。 咁我都去過喎， 係嘛？ 係啊係啊，佢俾張卡你去食嘢好，裏面買嘢都係用嗰張卡扣數。係 啦，係 係。 咁咧我就諗住都驚唔夠，因為我驚又反轉行翻轉頭買。咁佢上同佢講：，please $500 more 咁樣，擺多500蚊啦。跟住佢話 ：How many people？ 我話 4。not need 啦 ，go go go， 咁我走去买啦。咁我食咗咩咧？食咗啲海南鸡饭啊，即系 click click 啊，4个人4碟饭， 系 主食。咁另外就 我谂咗好耐咩 people 系嘛 ？people 系， 我谂咗一阵咩嚟咧？死啊！ 另外三支嘢饮啦 ，OK， 咁啊跟住咁啊唱翻，咁咧因为你用唔晒咧，佢 refund 翻俾你。 系系 咁我攞翻咧，咁你估下咧？跟住我找咗几多钱咧？原来咧最嬲咩？我使咗70蚊港纸啫。 哦。 四個人。咁我度諗其實呢 真好抵喎， 好平嘅泰國， 真好抵。 我亦都買咗三件 T 恤，因為我啲 T 恤爛曬啦，咁咧我就自己咧，咁啊發覺原來咧係$60一件到嘅啫，好靚嘅 港幣， 港幣咁啊啲質素好靚嘅。咁我點解要咁講咧？我諗唔到香港嘅定位啊。 係 嗱，香港好問心嗰句啊，嚟香港以前嘅人，我響有啲第二台咧，我都同好多人傾偈咧，佢哋話其實已經對香港已經冇乜興趣。係。嗱，呢個咧就涉及到咧，頭一間我而家想個話題啦。其實香港冇特色，有咩特色呢？好多大陸人同我講，佢話其實嚟香港或者外國遊客咧，其實係咩呢？想揾一啲小食。 係。 但係而家咧，小食咧就變咗得嗰間叫龍係咪啊？龍津係嘛？即係有間 好多好多嘅，唔係淨係龍津。 小食都仲有嘅，不過係唔容易揾到啦。首先 冇錯。點解我要講小即係小販咧？小食小販咧，咁又當然啦，因為年初一嗰單嘢係因為小販問題， 係冇錯。 你話係咪因為全部咧？咁我呢個唔判斷。我因為呢個 topic， 我想講呢樣嘢就咩咧？泰國嘅小販，我見到係好多嘅。嗱，今次咧我自己住嘅地方咧，都叫做一啲叫做好少少嘅酒店區啦。 嗯， 但係咧。 都見到有小販， 都客都有小販， 即係人哋都係容許小販擺檔咯。 冇錯，嗱，其實咧我就將佢咧就同海洋世界裏面嘅食物鏈咧做一個比喻。 係， 而家咧香港政府咧就整到咧淨係得商場同埋大企業，就變咗咧成個海洋裏面咧淨係得鯨魚同埋呢個鯊魚。 系 就冇咗下游一啲咧，例如话细菌啊、鱼毛仔啊、浮游生物啊、 胡椒啊、 磷虾啊， 俾佢嚼晒啦。 咁变咗，其实有咩问题呢？就成个社会咧，就好似大陆做 O2O 咁咧，就养肥马云一个。 系 系。 咁其他小商户咧， 死晒。 咁有乜好啊？一啲都唔好。 系。 而喺泰国嗰度咧，佢哋啲小贩咧，亦都好有即系井然有序。点解咁讲咧？我每逢十二點前咧，我見到有一批小販係賣餸嘅，喺我酒店樓下。跟住十二點咧， 賣其他嘢啦， 真係冇咗啦，係冇咗，唔擺。咁我見到啲 專賣其他嘢， 專賣其他嘢冇啦，都冇咗，係冇咗。跟住咧，到夜晚九點鐘 又出翻嚟， 又另外一批啦，就燒烤嘅。 燒烤係。 嗯。咁佢哋其實咧，好識得自己去做一個咁嘅輪替， 一個調節。 嗱， 即係佢嗰個位置，佢係啦，佢一個好有一個生態系統。其實 我又 好容易自己嚟嘅。 我又賴翻去一啲港英年代，我絕對深信港英年代咧，佢會同啲小販可能會講：嗱，我俾你搞，你唔好搞串我 party。 嗯， 細細聲講，你搞嘅話咧，我日日嚟掃。所以咧，以前我哋咧啲屋邨咧， 即係有地下秩序， 有地下秩序， 係啦，冇錯啦。 水至清則無魚。 係。 而家香港政府咧，嗰班藍絲嗰班咁嘅蠢人咧，成日都講話依法啊辦事啊啲咁樣，佢哋唔明白到依法辦事呢個原則，唔係真係要 absolutely。但係當然啦，龍門任佢擺，逍遙境界啦。喂，啲嗰啲咩？最近啊， 咩良景村啊， 即係嗰啲咁嘅村啊，嗰啲咁啦，又或者圍標嗰啲，你又唔見你拉， 系 啊，啱啱啊，我有個藍絲親戚啊，話李景灣啊，6億做維修啊，每户夾30萬啊，我話呢攤嘢冇圍標，冇水分，冇民建聯，冇工聯會份，我同你跳海啊，又跳海， 成日同到跳海啲 慘，冇辦法，唔怕我， 因為永遠都唔輸嘅啫，冇辦法， 冇輸 都幾多賺啊嘛，賭極都仲有賭本， 六億，喂大佬。起个条村都得啦，系咪先？即系可能真系夸张咗。 系， 但系六亿，你有咩维修啊？ 起10-20棟都得噶， 系嘛？ 系啊，成个丽景起唔到，起10-20棟都得。 唔系你斋讲执法咧，就系唔使讲噶啦，即系亦都唔会够我讲啦。我话俾你知，有90多条法例冇执行过啦，可以同你讲啦。你要我数咧，一定数赢你嘅。 所以我又嗱， 唔会数输俾任何人。 从你呢个观点咧，又都同小贩度拉到呢度啦。我都又要嗰句咯。有藍絲夠膽上嚟呢個節目，同我哋用事實、用是非、用道理、邏輯嚟判斷嘅話，我哋輸嘅話，我哋三個就係跳海，好唔好？我代命你講啦。 你輸一個跳海得啦。 你一輸個跳海得噶啦。你派幾個律師嚟都得㗎。辯才好好嘅人嚟講。 任你派人嚟 。你十個嚟都得，冇所謂。 坦白講，你揾青紅上嚟都唔驚你嘅，我哋講事實。 律师背书背出嚟啫嘛，我唔觉得，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你讲 真系 铲佢咯，我都铲佢咯， 系背书背出嚟，你话系咪真系好叻 ？Well， 兩睇啦。 律師唔叻嘅，律師喺法庭入邊叻啫。 冇錯啦，即係你話呢啲咁嘅辯才未必，即係好嘅，因為佢熟法律，因為佢知道個遊戲規則。 係啦，嗱，我都講下，岔開少少啊。法庭係一個擂台嚟嘅，有自己嘅規則嘅。你打緊某一種拳， 冇錯， 佢哋好熟悉嗰種規則嘅比賽。 冇錯。 咁喺個 arena 入邊，一定係叻過其他人，因為好專業。 冇錯， 咁解啫。即係律師係咪一定係辯才一定叻過其他人咧？就冇呢件事。 冇錯。 就通常律師。嘅辯才就比較係好啲嘅，通常啫。 真 啲 嘢出嚟， 我而家已經喺度辯論緊，其實 明白嗱。咁咧，我就睇講翻小販嗰度啦。咁從佢哋嗰邊咧，我見到咧啲遊客係好受歡迎嘅。嗱，我又調翻轉個角度問你啊。 嗯。 你去到泰國，你期待見到咩啊？你係咪期待見到大商場裏邊都係 Sara？Uniqlo， 見翻名牌。哇，其實商場裏面都係呢啲嘢嚟㗎，其實。 其實我話俾你聽， 不過佢再大啲， 冇錯， 佢再大啲， 都係 解啫嘛。 你會想去一個地方係見到嗰個地方特色嘅嘢。 冇錯， 唔係喎，不過你講得好喎。泰國嘅商場幾靚嘅商場咧，門口都有小販㗎喎。 冇錯，嗱， 係嘛？ 仲有啊，嗰間大到無倫嘅 Well Trade， 其實好多地方。 Well Trade 係啊 ，Well Trade 出邊咪小販咯？ 對唔住， 成條街都係小販。 唔止啊！而家開多個區啊，小販食肆區啊，新嘅。 我唔知 喎。我舊年去都未有，今年有啦。你就算四面佛前嗰排 爆炸， 而家人哋都照係咁做。係。遊客係受歡迎嘅，即係我自己喺度同啲網友講，問下你哋啊，你問心啊，你去到小販正正就係代表嗰度嘅文化。 係係啱。 我去唔同 西亞又係咁啦。 冇錯，嗱，台灣係咁啦，夜市嗱，依家先講夜市。 香港真係冇。 咁我想問你啦，你去外國？是不是要找不同先？你如果你找相同的，你嚟把鬼咩？ 唔係 你留翻原地咪得咯。 你去到邊度係 Sogo 咁，使乜去啫？ 其實去旅行就係要揾不同，係 嘛？喂，你去耶加達揾 Sogo， 係嘛？你去到台北又揾 Sogo， 嚟到香港又揾 Sogo， 咁使鳩去咩？啲地方 冇錯啦， 個個地方鳩樣噶啦，係咪先？ 香港最大鑊嘅嘢就係咁。 嗱，講開夜市， 而家係啊，佢係將想將全香港變曬做 格式化。 喂，佢其實咧想將咩咧？嗱，我應該呢個題目我引申係咩？就係、是、夜市，仲有咩？咁我想講開夜市。嗱，就先唔講夜市之前咧，講一個問題咧，話題就係咩咧？點講啊？城市嘅同質化 係。 其實咧，你有冇發覺咧？網友諗下，上海北上廣啊，咩地方？其實咧，話俾你知。所有的城市呢已經是很接近你閉眼你擘大眼你不識得分的了沒有自己的特色這個跟日本很不同東京、京都、大阪、奈良、九州 他們就很強調要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 本身 的那個標誌 沒錯 或者一些有文化代表的東西有些 icon 其實這個呢你透回下去跟中國人做生意是一樣的中國人做生意呢就你抄我抄你就一模一樣的日本不是的每做一個生意之前呢又賴返講生意啦就是話要想想我有什麼不同我有什麼突出點賣點如果不是你沒有突出點的好啦 還有日本人做生意呢很專注 沒錯 只是做一飯呢可以做幾百年 做粒螺絲是 啊人家拉麵一個專業只是做拉麵什麼都不賣的即係人哋有啲人哋日本人可以咁樣去，即係咁專一、咁專注嘅。 啱啱 中國人就唔係嘅。 啱啱有個朋友俾咗張相啊，歐洲旅遊翻嚟俾我睇，佢嗰個餐牌，佢仲懶叻咁俾我睇。哇！呢間中國餐館好食啊！我一睇，哇，頭都暈埋，有京菜，有川菜， 齊曬， 係粵菜乜都有。 係， 喂，你唔好同我講，你請個師傅咁多樣都識整啊！即係呢啲就係 一定 係 雜溝啦。 咪即係咪有咕嚕肉，咪 chop 碎 ，chop 碎啊嘛。係 係。 好啦，講翻頭先講個夜市嘅文化。台灣你去過啦， 係 台灣即係嗰個夜市， 我夜市係好正， 台灣夜市正咯， 正嗱。 不過咧就台灣咧就有個問題咧，其實啲嘢就好唔健康 嘅， 炸同埋內臟， 冇錯。 夜市淨係食呢啲嘅啫，全部都係炸，一係好多內臟。 不過呢個就另一個問題， 非常之多膽固醇。 我分析一下台灣夜市同大陸夜市嚇，我去過北京同西安嗰個，咁咧就頭幾檔咧都係啲炸蠍子啊， 炸蠍子係啦， 好過癮噶嘛。咁咪睇一睇，以為後面嗰啲一 Q 樣嘅啫喎，爭在係嗰個 pattern 係幾耐重複一次，咁即係有十幾廿間你做同一樣嘢，呢個好切合中國嗰個國情同埋嗰個人嗰個特性嘅。 其實台灣都係嘅，你台灣咧，你興嗰樣嘢咧，個個都改埋同一個名，好接近嘅，個個都扮。 不過咁，我去其中一個咧叫做另外一個夜市，我唔記得咗喺馬化醫院嗰邊，我成日都唔記得咗個名。不過 我喺佢裏面，我專登嗰日咧，點解咧？因為我都話啦，我而家比較 sensitive 呢樣嘢。 嗯， 我睇見佢嘅夜市咧係五十檔到啦，佢得兩檔重複嘅啫。嗱，呢個真係都要即係如果網友你自己去翻嘅話， 時間去研究啊。 我因為我中意從呢個角度去睇每一個文化同埋嗰個生意嘅角度咧， 係 呢啲好好玩嘅，即係留意呢啲細節咧，對於你哋做生意或者做人都會有幫助。 啱啱。 咁好啦，另外咧，咁另外嚟話你話馬來西亞。新加坡夠井然有序啦， 系啊。 我嗰次去新加坡出差，我都去咗一個類似冬菇亭嘅物體，去食嘢。咁小販有冇我就冇乜印象，因為我停留唔係好耐時間。咁但系咧，總括嚟講咧，人哋外國通常咧都係容許有一啲小規模嘅商販咧俾佢做，唔似得香港咁樣趕盡殺絕。 咪呢樣嘢好得意要講嘅就係，你本身呢樣嘢嘅小販咧，一定係通常係買唔買嘢食嘅。呢樣嘢同個 location 有關，因為佢本身某一個地方比較大，你揾唔到嘢食咧，佢自己就有一個 intrinsic 嘅 有個需求啊嘛 ，generate 咗出嚟，一定係有個需求走咗出嚟嘅。所以點解會形成每個地方都會有啲類似咁嘅嘢咧，係有原因嘅。其實嗱，但香港正正就係特登要令呢樣嘢冇咗， 所以你入去商場揾食咯。 所以我就唔好明白，即係啲官嗱。我兩個 scenario， 一個就是你好蠢，一個你就專登。 佢收咗人好處咯、 啊。第一同第二都有。 係啊，兩樣都有嘅，有蠢得嚟又收 人好處。有蠢 又 要特登。 即係你話你俾我做阿、林建樂個位，即係而家做旅遊發展局個位咧、 啊， 哇係！你呢班下面呢班人，你全部炒曬得噶啦。 佢哋而家唔係諗點樣去將嗰個 demand 走翻出嚟噶嘛，淨係出嚟就鬧，你班人啊踢 game 啊佔中啊搞我曬啊！嗱，我一味谂点样讨好大陆啊，所以以为你讨好完大陆，跟住啲大陆嘅游客就会觉得你因为你嘅政府系对于上边系用一种咁嘅态度，好似好顺从啊，咁我就会嚟买你嘅嘢，咩唔卵系啩？ 我话俾你知啊，我都周时真系同啲大陆人问佢哋，我老友，我问佢喂，其实你仲想唔香港？佢话以前咧见到霓虹光管啊、招牌嗰啲咧，觉得好过瘾，但系而家又立埋啲咩例咧，又呢又路咧，阿芝阿卓。咁咧搞到咧就冇曬呢啲特色。你諗下，有啲遊戲啊，咩 GT4 嗰啲咁咧，有啲賽道係講攞香港嚟做特色嘅，就是、有呢啲咁嘅招牌。 哦，係啊。 喂，咁你諗下啦，人哋都攞呢類咁嘅嘢嚟做一個 特色嚟，即係咧， 扇波嚟我哋叫做。 即係你講緊五六十年代就可能係興帆船，今日講七十年代就係霓虹燈嗰啲招牌。係。依個係香港嘅其中嘅特色嚟，你而家越嚟啲地方拆咗噶啦。 當年啊。共產黨有一個老官員咧，都講話呢啲係香港嘅茶跡。 哦，李瑞環。 李瑞環。 呢啲係紫砂茶壺嘅茶跡，嗰陣咧越厚咧，你嗰個茶壺越有價值。 冇錯。 當你即係佢當然已經警告過，一定會有人想去刮咗嗰陣茶跡嘅。一刮咗香港就唔值錢。梁振英同埋佢個班子咧，就好想將呢陣茶跡刮曬。 因為刮咗之後佢有著數啊嘛。 佢可能有著數咧，我唔知道。但係咧，佢嗰、那個佢其實可能係政治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操作會多過乜嘢？因為咧，佢係絕對要喺香港咧，真係赤化香港嘅。實咁啊，依樣嘢咧，就習近平都覺得好，即係同佢好走埋一齊，臭味相投嘅。變咗咧，佢都係嗰只剝住曬香港嘅嗰啲叫做好處咧。 嗱，從另一個角度講啦，頭先我講嗰樣嘢就係其實。大家都可能有留意，有啲嘢咧個 demand 點嚟咧，就係、是、你有時越得唔到嗰樣嘢， 冇錯， 越覺得嗰樣嘢矜貴，越係嗰樣嘢有少少吊起嚟賣咧，咁咧你先至啲人嗰樣越想要嗰樣嘢嘅。 我而家 講正正就係將原本吊起嗰嘢咧，全部放翻低曬， 冇錯， 係 即係所以咪就話咯，究竟你班官係蠢啦，定係真係你有著數？我真係唔知啦。即係等於我有陣時候我揸車咧，我專登會揸去一啲屋村咧，佢先至會有小販咁嘅夜晚啊，有啲糖水啊啲咁樣，我唔知點解特別好味嘅喎，即係心裏凝住啊。 一啲有啲都唔好味嘅，有啲都 舐個嘢，都舐個嘢。 我咧黃大仙食過一檔糖水，好難食嘅，又唔平。 唔係如果佢即係佢有少少困難地，你先得到咧，咁你就係硬係會有少少迎住佢，應該好嘢嚟嘅。 咁呢啲係生意嘅策略。 好嘢。 唔係中國人其實都係咁，因為一句名言啊嘛，叫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到。咁所以咧，你越係得唔到咧，就越係想要嘅。 係，真係了解 過。啊，真係阿 Tony 有個真係好嘅，佢啲記性，即係記性，你真係一流啊！真係啲人唔平喎，真係 好嘢 啊！ 咁仲有冇補充啊？關於夜市啊，同埋小販呢、這個，我講咁多，因為其實我覺得咧，我 round up 翻啦。 夜市我都係㗎，我譬如你有時我譬如去旅行咧，你去我都中意行人哋呢啲夜市嘅，因為你會睇到佢嗰個地方嘅嗰種特色啊，嗰種生態啊。你到商場咧，一定係有比較有啲錢嘅人啦。譬如你去泰國，你嗰啲咁巨型嘅商場，喂嗰啲裏面好多嘢，等於泰國出面啲普通人三成個人工啊，佢點消費得起啫？ 冇錯、 啊，你一定即係、就是、你睇唔到民情嘅，你一定要落街咧先睇到民情嘅。香港一樣啫嘛，有錢佬都篤魚蛋㗎。系咪先？ 讲开小贩区咧，哇！咁啊，提一提啲泰国，即系如果想去泰国啲网友啦，咁有一个叫泽道泽，可能好多都听过啦。咁 好热啊， 好热，但系咁都系咁多人，点解啊？ 嗯， 即系因为好玩咯，同埋有个寻宝嗰个乐趣啊嘛。你会可能揾到一啲20蚊件嘅 T 恤。好靚好靚質地嘅，你買完之後咧，你心思思。 係咪同埋 shopping 你幾中意尋寶嘅？ 其實好多人都會做呢樣嘢， 就係、是、不過太熱啦。 不過太熱啦，咁你講過你知㗎啦。 真係熱到撲街嘅去嗰度。 不過咁，即係我又講句咯，咁惡劣環境之下， 因為你全部鐵皮屋㗎嘛，一太陽射落嚟，嗰、那個地方咪即係點講熱島效應啊，成個場好焗㗎。 嗯， 係真係好焗㗎，焗到不過即係你要唔去又唔得嘅泰國 係 咪先？ 咪咯，你其實就係要揾呢啲，即係有陣時咧，人就係要揾啲苦嚟受。嗱、这、呢個同外國人好唔同啦，其實就外國人就專登係要揾即係咩 National Geographic 之前有一句啊 ，let get lost， 要 get lost 啊，我要 get lost 啊，呢個係響好多中國人尤其是大陸嘅人咧唔明嘅，我點解要迷失啊？迷失先刺激啊嘛， 係 呢、这個其實某程度 其實追求唔同嘅，因為點解咧？外國人咧佢嗰個物質生活咧已經好豐富，佢係追求一啲精神文明， 冇錯， 中國人。即係正如陶傑話齋，仲係停留喺口腔期嘛，仲係包心刺肚，口腔食咗只肛門就排泄翻出嚟，咁變咗咧，佢停留喺依個飲飲食食嘅階段咧，你係冇辦法追求依個物質嘅文明。 嗱，所以咧，我喺度提一提啲網友啦，因為呢個始終都係講生意嘅易得道依個節目啦。如果你冇呢種精神嘅話咧，其實你做生意咧，我覺得會係少咁樣嘢嘅。 Get lost 係啦 ，get lost， get lost 係 get lost。嗱，頭先你話咯。有啲生意係碰出嚟嘅， 係 正正就係你。 其實香港大，其實全世界大部分生意都係碰出嚟嘅。 YouTube 啊， 係 咁我就 Facebook 全部都係碰出嚟嘅， 係啊，本身完全唔係諗嗰樣嘢嘅。Facebook 就係啲大學生諗住喺校裏面交流。 所以點解英文 entrepreneur 其實係解冒險啊嘛？係 冇錯， 係冒險家咁解，唔係企業家嘅。其實原本係解冒險㗎 嗱。所以點解我哋由細到大咧，我啱啱都講講第三節啦，我想講下做生意好定係打工好。正正就我哋細個咧，父母嘅 education， 佢永遠都叫你哋啊，俾心機讀書，跟住點點點，跟住咧揾份好工。外國唔會有呢啲嘢嘅，佢唔會提你，你自己諗下點去啦。 所以外國有標記出嚟啦，佢可以讀下大學，唔讀出嚟創業。 你諗下， 你中國人生意打都打死你啊！哇，老豆咁辛苦，養供你讀書。 你淨係睇下中國人同香港，即係幾咁唔尊重科學呢啲學科，你已經睇得出㗎啦。 唔係，仲有標記個阿爸都係律師嚟嘅，即係都唔係話一啲冇知識嘅人。係Richard Branson， 你要闖咪出去闖咯。 阿布蘭森。我偶像真係偶像，呢個真係偶像。 其實你都有詞，我不嬲都想講。 你個造型係咪抄佢？ 係啊，你個造型有詞。 我睇咩 show？ 我睇佢啲書嘅，因為我有本書咧，又係好厚嘅，又係我少睇。 會黑皮黑咁嘅樣。 佢阿媽。 你講下喎，布蘭森咧係香港譯名叫做咧弗吉航空嘅老闆喎。弗吉尼亞州航空啊嘛。 弗吉航 係啊，維珍 嚟。好慘，唔 係。冚家產無線就弗吉尼亞州啊嘛，咁咪弗吉航空咯。系嘛？ 喂，讲佢少少故事啊！佢阿妈咧本身咧系英国第一个女飞机师，空军机师，所以其实真系一脉相承嘅， 系有遗传， 有遗传嘅。咁咧，佢阿妈咧响佢七岁嗰阵时咧就揸车送佢翻屋企，就响离佢屋企唔知廿里定四十里嘅地方掉低佢，要你自己谂办法翻屋企。 系， 哇！我睇完之后我净拍手啊！ 系 有呢啲咁嘅 狠心嘅阿妈。先成就到天才出嚟， 真系絕世，我都系覺得 呢個訓練真係相當好啊！ 另外就係有一次，佢話佢要探佢舅父，11歲嗰陣時候，響好遠嘅，你自己諗辦法，自己去啦。 係， 你自己諗辦法。世界上所有嘅問題，包括做生意、做人、做乜都好，其實要自己諗辦法，而唔係成日都講嗰句中國人最興嘅 今年每年新年呢啲人同我啲仔女讲呢听教听话我话閘住。 係唔使听教听话。 唔使听话我要听教得㗎啦。 係。 话唔使听。你听咗话之后呢你就跟我行条路或者跟你条路行啱紧㗎你。 呢个就西方教育同我哋呢个东方係好唔似嘅。 所以点解我成日都讲啦人哋有 Google,有 Benz 宝马、啊、有 Gmail。 我哋只有咩啦我哋只有 QQ, 淘宝。 只有 QQ 淘宝抄够人啦。 咪就係囉。你有咩咁叻完全你电话都係抄人你㗎嘛。 抄㗎嘛。 即係你根本就。 困难。 即係我都想问下。我想问下网友即係除咗粥粉面饭係四大发明之外咁跟住有冇嘢呢 冇中国人嗰种呢佢係特别睇唔起科学嘅呢、這个真嘅。咁对可能係因为个历史因素啦。喂咁呢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返嚟讲继续啦。 好。